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跟住底下一句是正己化人。前面讲的都是完成自己的德行，目的呢是帮助人，自己的智慧德能没有成就，就没有可能教化众生。所以想教化众生，要先将自己修好。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无论是古代的中国人，中国的古圣先贤，印度那些佛菩萨，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甚至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亦无例外。所以我们必须遵循这一条路，一定要先将自己修好。前面同各位提到四宏誓愿，四宏誓愿的众生无边誓愿道的落实，一定要先断烦恼，成就法门。断烦恼是完成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智慧。我们中国人常讲品学兼优，然后先能化人。我们身为佛弟子，无论出家弟子或者是在家弟子，都有度化众生的使命。出家在家都是菩萨，所以佛教育的成就就是菩萨法界。华严经的华藏世界是菩萨法界，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上讲得好清楚，不单止是菩萨法界，而且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涵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这句各位都读过。那我们想下，我们有没有普贤大士之德？如果没有普贤大士之德，就不会往生。这一点要特别留意。涵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这句是无量寿经经文里头的第一句。前面所列的 是上首大众。经文这句是头一句。佛是点教我们的，我们就应该点学习。然后再想一下，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稍微留意一下经文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念佛的人虽然很多，未具普贤大士之德，所以不会往生。普贤大士之德关键在哪里？就在心量。普贤菩萨的心量和虚空法界一样，他真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叫普贤菩萨。我哋心量咁细，一日念十万声佛号，亦唔会往生。呢句话系真嘅，唔系假嘅。古大德讲：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亦枉然。如果有普贤大士之德，念一声佛号就往生了。边使念咁多嘅？佢嘅心行就系佛心，就系佛行。心行相应，缘缘相应，咁边有唔往生嘅道理？我哋要明白，日日读无量寿经，唔修普贤大士之德，点能成就？普贤大士之德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共同嚟清说，亦讲唔尽。世尊为我哋归纳成十大类，称做普贤十大愿王，归纳成十大类。我哋修学起嚟比较方便。第一愿礼敬诸佛，我哋有冇做到？佢意思就系以真情恭敬心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咁叫礼敬诸佛。我哋冇做到啊！我哋要反省，我哋对人、对事、对物嗰种心态啱啱相反，系大不敬。日日两只眼好似小偷咁，专找人哋嘅毛病，专门睇人哋嘅缺点，收集人哋嘅过失，呢种系大不敬啊！你喊破喉咙亦枉然， 唔好话系菩萨行。世间一个善人君子，我哋读儒书，汇集儒书德行教训嘅最具代表性嘅是五种违规。清朝陈宏谋先生编辑的将儒家的经典历代那些大德的言行真实的教诲分类编辑起来的。以前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指定这本书作为我们学生修身课本。早年我们读的书是哪一间书局出版的我不记得了，字比较小，份量相当多，好厚的精装一本。以后中华书局从四部备要里面抽出来印单行本流通，上下两本平装本，中华书局印的字大易睇。看下世间圣贤人是点教人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反省，不可以做缺德的事，修德都来不及了，还专做缺德的事，怎能成就？换句话说，世间善人君子他们的条件我们都没可能取得，那距离菩萨罗汉远之远矣。讲台上那些技巧我们可以轻而易举能学到，但是你在讲台上能接受大众，那要靠你的修持功夫了。你没有真实修持的功夫，你就摄化不到大众。换句话说，你说的话字字句句从内心里头讲出来的，不是从口道讲出来的。心行不相符，言行不相符，没人相信你。讲得再好，人家听完一笑自知。所以无论在家出家，要有真实修行的功夫，自己不正，要叫人端正，没有这个道理。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代，自己没有能力 消灾免难，帮助人，亦冇呢个道理。所以正己化人呢句就好重要啦。喺本文里面，从呢句以下都系讲化他，呢句系总说。回篇里面亦注得好详细。他将这两个字解释什么叫正，确不可逆，这是正。化者自然而然。这两句话讲得好好。正是坚定的信心，坚定的原心。我们的信愿是在求道，是在求正果。什么是正果？在佛法里面，阿罗汉是正果，菩萨是正果，佛是正果。想求得正果，要先断烦恼。烦恼习气不断，我们修学就不讲得上成绩可言。大家都知道见思烦恼断了，先能证得阿罗汉果。我们就算断不到，要向断烦恼那条路上行。一定要做到烦恼轻，我们功夫先有成就。烦恼一年比一年轻，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你生活就幸福，就自在，就快乐了。佛法里面常讲法喜充满，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学法学得好欢喜，好有受用，同学之中有无？有，亦不算少数。他们真有这种受用。来跟我说，我亦为他欢喜。他得发起，他真做啊。从什么地方做起，古德教我们的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讲从不妄语始。这句是真实教诲。 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从不妄语修起。符合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修行纲领。善护三业，你看他第一句就讲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古大德教我们从不妄语始，从这里开始，跟经训相应了。古德又教我们修清净心的方法，弥陀经上净宗法门，修一心不乱，净宗修学确确实实，目的就是一心不乱。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定，心不颠倒是慧。怎能真正成就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当然善护三业非常重要，但是从哪里开始？古人亦教我们知事多事烦恼多，识人多处是非多，何必要知道这么多事，到处去打听，那你就弊了。在早年我们出家受戒，大概受戒之后两年，我们有个同戒的师兄国宾法师，他受戒之后没多久，大概半年时间，去南部桂关。好好，我们好羡慕他有这样的福报去闭关。过了一年，我有个缘分去南部，我特别去关房里面看他，他闭关的时候跟我借了部书中观论疏，分量并不是很大，善装书十二本，他要在关房里面看。那过了一年了，我说戒兄，你跟我借那本书看了几多？他说第一本还没看完。唉，那次见面之后跟我讲天下事，讲道场，讲法师，他在关房里面消息为什么那么灵通，我在外面都一无所知，都不知道，听他跟我讲新闻。那闭的是什么关？所以一点成就都没有。以后他跟白胜法师去南洋槟城极乐寺。白老是主持，请他做当家，在那边没几耐他就过世了。人是个好人，跟我交情亦不错，就是喜欢打听。古人讲知事多事烦恼多，他烦恼多啊，心定不下来。 我哋同修，无论出家在家，清净心重要啊！同自己冇关系嘅事情，知道咁多做咩啊？你哋大家好多人都知道，好多人写信俾我，嗰啲信我都唔睇嘅。点解啊？我唔想知道咁多事。写信俾我做咩啫？老实念佛就好啦。我每日讲经已经多事啦。仲要搞嗰啲无聊事，大错特错啦。识得嘅人越少越好。你哋睇我，我身上带嘅电话簿好细本，只有二十几个人。咁系咩呀？有时联络一定要记嘅，我先记住，唔需要嘅我唔记。我哋自己嘅电话我都唔知道。我哋学会嘅居士林嘅，我哋楼上嘅电话传真我都唔知道，记呢啲做咩呀？人名我都记唔住，好啊，见面好熟，打个招呼，你姓咩名咩我唔知道。冇关系嘅。你一个人几自在？如果话要记几个人名，点解唔记几个佛菩萨嘅名？同佛菩萨做朋友，同佛菩萨打交道，我哋前途先有希望。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训时时记在心度，依教奉行，他们的教诲都是帮助我们得觉正正的，这种是真实教诲。人同人之间最大的过失，最大的障碍，就是传播是非。修行人为什么不会成就？在一起你听下，讲的都是是非长短。前面我看到一则公案，我亦同各位提过，他说有个修禅定的法师在定中见到两个出家人，在这里聊天，护法神围绕，过了一阵护法神走了，又过一阵妖魔鬼怪嚟啦，围住佢哋，咁系咩缘故？嗰、那个禅师话，最初嗰两个人讨论佛法，所以有护法神围绕。过咗一阵，佢哋两个话家常，话家常，护法神就走啦，就冇啦。话家常之后，他们两个在这里讲是非，妖魔鬼怪来了。所以时时讲是非，论长短的。你要知道你周围都是妖魔鬼怪。 冇护法神，点能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心喺道上。呢种系感应道教，我哋起心动念有感，诸佛菩萨就有应。如果我哋系唔善嘅感，妖魔鬼怪有应。妖魔鬼怪从边度嚟嘅？你自己将佢招嚟嘅，唔系佢揾你，系你揾佢，你将佢揾嚟嘅。起个恶念，讲句恶言，都可以将妖魔鬼怪揾嚟。修行人做呢种事情，咁唔系大错特错啦咩？所以记住古人讲嘅教训非常有道理，知是小事，烦恼少，同自己冇关系嘅事唔好知道。冇需要认识嘅人少接触，接触冇好处，是非多。所以古时候修行人点解选择喺深山人迹唔到嘅地方？佢心清净，容易成就。我哋而家住喺都市，系最唔好嘅环境。最唔好嘅环境里面，你仲要到处去打听，到处去转型，咁点得了呢？你冇成就嘅指望啊！所以我哋想成就，一定要先懂得点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嘅方法。四天王同我哋讲，嗰四大天王嘅表法，我哋明白嘅时候，佢教我哋点保护自己嘅法。我哋要识学，弥勒菩萨是布袋和尚的塑像表法，他是普贤的心，量大福大，心包大去量周沙界。在华严经最后五十三忏最后那三大事，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善财童子最后参访这三位菩萨，容易好心好心。弥勒是表心量，文殊是表智慧，心量不大，智慧不会圆满。智慧落实是普贤菩萨。最后用三大事代表大圆满。我们读经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自己先知道点样去学。呢句四个字意思好深好广，我哋亦要用几次时间 和各位同学共同来学习。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